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进北海边，全都春烟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终于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操派徐庶、徐元直前去劝说刘备归降，徐庶呢明知劝说无用，但是却乐得去见一见雇主刘备和老朋友诸葛亮。相见之后，刘备自然是难舍难分，一再的挽留，可是徐庶心意已定，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去。那么徐庶走了之后，为了防备曹操的大举进攻，诸葛亮又会给刘备献出什么样的计策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确实对刘备忠心耿耿。曹操也不能说他什么，说你问他，我还没想起来呢。你再问他，徐先生给出主意，我智商太低，你也没拿他没辙，是吧？所以徐庶、徐元直走了，这刘备、刘玄德知道指不上徐庶，转过脸就问诸葛亮：“孔明先生，咱们怎么办？”诸葛亮心说：“你就会问我，也是。您说刘备问谁去？好容易三顾茅庐把他给请出来，两把火烧得这么棒，那我可不问你吗？怎么办呢？”徐庶说：“咱们赶紧得走，弃樊城而去。上哪儿啊？主公，您要听我的话，咱们够奔襄阳。”襄阳，现在刘琮跟他的母亲还有蔡美、张允这些文臣武将离开荆州，已然到了襄阳了。那襄阳是刘琮的所在地，刘琮已然顺母命当了荆襄之主。您错了，他已然归降了曹操了，那不是归刘琮所管了。荆州、襄阳已然归属曹操，咱们够奔襄阳。那我也不能捉刘琮杀他呀，咱们到时候再说好不好？西野县的老百姓、樊城的老百姓，如果有愿意跟着走的，跟着走。咱们把老百姓带到襄阳，先让老百姓踏实了，然后再做道理。诸葛亮这也是走一步逼一步啊。有人看《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没能耐，说你既然在隆中对啊，说下朗朗大话，让刘备先得荆州，后得益州。三分天下，然后窥测中原，想办法称霸于天下。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没辙了？再有大本事人也没辙。刘备他没听你的。如果说刘表不死好办了，如果说刘表死了，刘备听着诸葛亮把荆州拿过来好办了。水旱马不军20多万，再加上这些粮草，曹操就不敢轻易动手了。现在不成，刘表死了，刘琮归降了，刘备就这几千人，刘备就这几员战将，刘备离开樊城连个根本之地都没有。所以诸葛亮给出主意，这大转移、大撤退怎么办？ 您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我不是军事学家，咱们也得明白，这带着老百姓搬家呀，这实在是搬不起。曹操干嘛来了？曹操打仗来了。刘备干嘛？刘备搬家。刘备一想，我不能把老百姓扔了吧？那您就传令，谁爱跟着跟着吧。啊，孙乾呐，简雍，你们二位先生马上预备船只哈、啊，把咱们所有的官员的家眷给渡过河去。老百姓，你们到城中派着兵，啊，高声喊嚷，说刘皇叔要走了，谁愿意跟着谁就跟着。江边给预备船只。二将军、三将军，您保着啊！所有的人马上离开樊城，过河过奔襄阳。咱们说不说废话啊？要挨家送信儿，咱们这书记说的五点也送不完，是吧？在城里这么一嚷，叮叮这么一传令，愿意跟着刘备、刘玄德的人太多了。愿意跟着刘皇叔，刘皇叔是仁义之徒，他也不好好琢磨琢磨，你跟他上哪儿啊？他还没地儿了啊！这些老百姓，伊春石、石川北、西里县老百姓，再加上樊城老百姓，大部分都愿意跟着刘备走。啊，这船上啊，大人小孩儿，说都年轻的也好办。您甭看别的，电视咱们现在看得见。您看那难民的船，您琢磨琢磨，刘备那时候扶老携幼啊，汉朝天下那衣服袖子又这么大，是吧？里边把那鸡蛋呢？都煮熟了，搁里头了。什么这袜子呀、鞋呀，什么都储在里头了。好，再抱着孩子，再搀着老太太，搀着丈母娘。您说多热闹啊！就这些人全都上了船了。刘备、刘玄德带着家眷也都上了船了。刘备这么一看，哭声震动天地。在这时候没乐的，哎，真好玩，没这个。谁都着急，不知道生死，不知道何处存身呢？全家老少啊，八十多的也得跟着，几个月也得跟着。刘备看着哭天动地呀、啊、刘备站到船头之上，你看看，你们看看，这些老百姓都为了跟着我，我对不起大家呀。老百姓跟我受这样的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带我死了吧。啊，来一动作要投江，你甭愿意，你不是投不就完了吗？这跟我们江湖从谈说，这叫什么兴的啊？兴家间赛神仙。刘备有时候我真有假的，兴的带我投江去吧。那后旁边伸手早抱住了，是吧？你要甭愿意扑通的下去，救你都没法救了。旁边这边孙乾，这边关昌八仙给搂住了。您干嘛呀？怎么你想办法抵抗曹操啊？哎呦，你们揪着我，对不起老百姓啊！刘备这眼泪很方便，唰唰的就下来了。哎呦，这老百姓感动啊！有刘皇叔对我们这么好，你瞧他哭啊，他都要投江而死，幸亏别人给他揪住了。其实他就意思就让大家伙给揪住。老百姓感动，本来就伤心，感动的痛哭流涕。好家伙，哭上哗！这有说咱就说，没说咱不磨过江了，快吧，是吧？这样磨翻半天太麻烦，都过江了。刘备、刘玄德上马，带着家眷坐车。老百姓有的有钱的坐车，没钱的地下走，主要都是穷人呐，提着大包袱、小包袱，好扶老携幼相随。刘备这匹马也不能快走，一边回头瞧，那边刘备也没辙了。带着老百姓往前走，一里一里的往前走。啊，您听那京韵大鼓要唱，一里一里往前走，赶什么时候才说到热闹中间啊？咱们不走了，咱们直接到襄阳了，啊，就到了热闹中间了。等到了襄阳城外，刘备、刘玄德勒马，老百姓全都站住了。后边老百姓继续往前走，关云长、张飞、赵云、赵子龙、诸葛亮都在这儿保住刘备了。刘备抬头一看，襄阳城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匕牌整齐，做军容严整。襄阳城布置得很严密。说襄阳城为什么这么布置？为了抵抗曹操吗？不是，已然归降曹操了。布置得这么好，就为了防备刘备。要怎么说蔡夫人昏了心了呢？布置好了，他在衙门里一待，刘备、刘玄德听见百姓的哭声，往下摆了摆手，那意思别哭了，听我喊，我得喊，你们哭声把我都压过去了啊，我没连丽如的嗓子。 喊了半天，上边大概就听明白了，也不知道他喊的是什么，反正叫了刘琮了。一看刘备带着这么些人来了，那就是为了进城啊，干脆禀报刘琮去吧，撒腿就跑啊，跑到城底下，然后跑到衙门。见着刘琮，主公大事不好了，刘备刘玄德带着老百姓还有几千兵将来了，让您开城把百姓接进来。啊，我叔父来了，来得太好了。刘琮他跟蔡妹张允蔡夫人想法不一样，叔父来了，本来已然投降曹操，宋忠已然面见曹操要归降了，已然递上降书降表了。刘备刘玄德来了，刘琮很聪明，表哥他叫张允呢，张允管刘表叫舅舅吗？舅舅，蔡妹答应，哎，我叔父刘玄德来了，一定兴师问罪，别问罪了，是我错了，不应该密不发丧，我父亲故去并没通知，没告哀书送到我叔父手中，赶紧开城门吧。什么？这边张允瞪眼，这边蔡妹瞪眼，为什么开城门？我做了错事，他们来兴师问罪，开城门把他放进来，咱们好好说，我给赔罪不就得了吗？嘿嘿，休生妄想啊！刘琮要往下问，这二位转身行出去了，腾腾腾走到门外，陇西江镇等班鞍上马，催马到城墙下，甩能离鞍下马，兵丁把马接过去，俩人上城了。到城上往下一看，哎呀，老百姓黑压压一大片呢，刘备刘玄德关云长张飞这还看得比较清楚，后边有兵将有百姓都掺在一起了。老百姓现在声音比较低了，知道刘备要把他们带进襄阳，襄阳是荆州的重地呀，只要进了城就能有饭吃，能待住了，所以老百姓刨去孩子在嚷，老人在哼哼，大部分人都不说话。刘备刘玄德抬头这么一看，城头上有动静了，看这穿着打扮不是刘琮，顶着盔冠着甲，哦，肯定是蔡妹张允这些人。蔡将军张将军，我是刘备，请开城让百姓进城。蔡妹用手往刘备这一指，胆大刘备，你还敢带着百姓进我襄阳吗？休生妄想。这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惦着进城啊，以为刘备这一叫城刘琮就开城完了，大家伙往城就拥，百姓太多也控制不住啊，当兵的也拦不住，往城那么一拥，够奔城门。蔡妹一声令下，来射箭，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往下挥平跑子滚过临时就扔，那草到前面的老百姓中箭的脑袋开瓢的砸到腰上的，一会儿的功夫就死伤一大片的。刘备刘玄德一看吓坏了，哎呀，别再往前跑了，别再往前跑了，蔡将军蔡将军，你不要冲我一个人，你把百姓接进去。来射箭，老百姓一波一波往上拥，死的有好几百人了。刘备真急了，让关云长在这边，张飞在这边，赵云在后边，就拦着老百姓进不去。刘备干跺脚啊，就在这时候看见城门上有动静。刘备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他在城下呀，啊，那时候又没望远镜啊，看不见。楼上有变化了，有一员大将带着一百多兵，腾腾腾来到城楼之上。胆大蔡妹，你不让刘皇叔进城吗？你一看是大将魏延，大将魏延长这模样跟关云长差不多，比关云长矮点，面如重枣，红扑扑的脸庞，金盔金甲绿战袍，手里拿着刀。蔡妹，开城。不开，你是我荆州战将，为什么要开城让刘备进城？你这个忘恩负义之人。刘皇叔是汉室宗亲，荆州大人也是汉室宗亲，你开城不开？好，你不开我开。 带着手下100多亲兵过来了，就把这看着城门的这兵啪往旁边一砍，这位应声而倒。跟着当兵的过来就斩官落锁，因为有锁链在上边呢，把锁链剁折了，嘎啦啦千斤闸才能下来，城门才能开。100多人跟着魏延这一通动手啊，蔡妹手下的守城军长打不过魏延，一会儿都不怕，嘎啦啦啦啦，门也开着，千斤闸也抬起来了。魏延腾腾腾下了楼，拢四将阵等班杆上马，抬腿摘刀，随过来，带着100多兵就冲出了城门。刘侯主，请您进城。刘备刘玄德一看认识，在荆州这么多年了，这是刘表手下大将魏延魏文长，益阳人。刘备愣了，你说进还是不进？老百姓可就往上拥啊，有人开城门了，后边边怎么着，老百姓往上拥。这时候蔡美张云指挥兵唰啦往下射箭，哎呀，刘侯主快快进城，快快进城。魏延魏文长胯下马掌中刀在这儿嚷，刘备刘玄德在这看，还没看明白呢，城中一匹马跑出来了，催马跑出来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刘备这么一看认识，大将文聘。魏延，你要反吗？有我文聘在此，你休逞刚强，砍枪！文聘抖枪就扎。魏延魏文长赶紧拿刀招架，俩人二马盘桓冲杀一起。魏延这100多人，文聘带出20多人，两个人在这动着手，上边往下射箭，老百姓往里拥，城门这乱了，襄阳东门外这叫乱，乱成一锅粥，老百姓连死带哭带叫。诸葛亮看明白了，诸葛亮目睹眼见，您看这法律就怕这目睹眼见，他亲自看见了。咱们三国演义明书不用流寇，说将来魏延反马待斩，那么魏延魏文长今天的行动诸葛亮看得清清楚楚。后来魏延归降，诸葛亮不要，说你为什么不要我，你脑袋后头有反骨。魏延还纳闷呢，诸葛亮眼睛能拐弯能看到我后边这块反骨。再说了，古人拢发包间，带着盔带着甲，那后边这露不出来呀，不像现在似的，您看我们滴了水那位啊，这后边都露着呢，连这儿都剃了，是吧？那时候看不见呢。那诸葛亮为什么说他背后有反骨？今天进襄阳，魏延斩官落锁，带着兵将出来迎接刘备。首先说他是正义的，但是他是谁手下的战将？是刘表手下的。刘表死了，他就是刘琮手下的战将。刘琮手下的战将归谁指挥？归蔡美张允。居其地而反其主，这人是个反叛。后来刘备刘玄德取司郡到长沙，魏延在长沙呢，要没有魏延呢，老将黄忠就死了。为了老将黄忠，他把太守韩玄杀了。居其地而杀其主，诸葛亮一个是目睹眼见，一个是听说，所以诸葛亮知道这人是反叛。那将来你在我手下当将怎么当？我得怎么对待你？身为元帅得知道自己手下战将都什么脾气，要不然你没法用啊。您甭说诸葛亮掌握这么些员战将了，我就这几个干儿子几个徒弟弄得我脑袋都疼啊！你得知他们什么人性啊！你哄着不是，刺儿他不是啊！你不刺儿他不是，你不哄着也不是啊！弄得我挺厉害，挺难受的啊！我跟老伴儿说了，我说我怎么就没记性，我还收徒弟不收了啊？再收徒弟就把我累死了，是吧？而且咱们坏啊，啊，王彦波收学生给我们俩叫送来了，那马建平啊，李菁收徒弟，你这徒孙张硕给我送来了啊，他们收完给我送来了啊，到时候他们买茶叶都送他们家去。您说讲理不讲理啊？没办法，就这几个人还管不了呢啊。 您甭说诸葛亮用将，他是不是得好好琢磨？你也别埋怨诸葛亮，他一看这反叛，将来我怎么管他？到底最后诸葛亮还是把魏延杀了啊！魏延反马岱然，马岱过了一刀，把魏延给弄死了。所以说呀，人看人，每件事情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诸葛亮在这瞧这人是反叛，这时候大将文聘手下的兵将往出一杀，蔡妹往下传令，兵将也往出杀，老百姓进不去。蔡妹手下的兵将帮着大将文聘手下的人，就把魏延手下的100多兵全都给杀光了。魏延一人盯不住了，魏延再一看呢，好，跑起点老百姓全没了，再找刘备找不着了，得了，人家刘备不进城，现在我也回不去了，我呀得一安吧。马一拨头，一催马到哪儿了？到长沙，投奔长沙太守韩玄。他再出来，您就慢慢听，战长沙啊。不过我说的快，我不磨吧，不磨吧，咱得一步一步的走啊，不能现在明儿就战长沙，这程满坡谁说呀？是不是？魏延、魏文昌走了，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刘备进不了城，刘备带着老百姓走了。襄阳城没进去。刘备、刘玄德看着诸葛亮，诸葛亮心说：“你有跟我要主意是不是？”孔明先生，哎，这个咱们慢慢走着商量吧。刘备、刘玄德带着老百姓，这叫携民渡江。如果按照刘备带着点兵，刘备才多少人？3000多，一天要走60里地，也挺快的。曹操兵将也追不上，带着老百姓携民渡江。你要看《三国演》原文，日思10里，走快了10几里地，走慢了几里地，平均起来一天10里地啊。什么时候？建安13年秋7月丙午日，曹丞相大兵南下，9月才到荆州地面。所以到现在呢，已然跟咱们目前的时间差不了多少了。那个时候晚上秋风这么一起，再下起了蒙蒙细雨，您说冷不冷啊？老百姓哭啊，有的能搭得起窝棚，有的搭不起窝棚。刘备、刘玄德带着老百姓往前走，有人就跟张飞说，因为张飞这人直冲的脾气，又是刘备的兄弟，三将军，您跟主公说说，别带着老百姓了，不带着老百姓，咱们还能走得快点。哎，我说去，大哥，你瞧你又吓我一跳，什么事儿啊？我这心里直哆嗦，咱们别带着老百姓了，别让老百姓在旁边听着呢，带着老百姓，咱们走得太慢，曹兵追上了怎么办？三弟呀、啊，要走你走吧。人活在世上，要以人为本。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